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尔东兔子，第十三集。有你在，什么都不难。谈话结束，少爷不再搭理他，丁宪一个人对着卷子琢磨起来，最后一道大题几乎是全错。他重新推翻在草稿纸上的演算，耳边突然又传来一句， 其实北京的天安门风景也不错 啊。丁宪写题的手一顿，微微抬起头侧过去，这著名的景点平时都是人挤人的，他搬来还没两个月，平时家里事情又多，叶婉贤也不会轻易让他出去。丁宪小声嘟囔， 上课都听不懂还看什么风景， 旁边坐这个大活人不知道问啊。 你都不听课，我问你，你知道我说什么？ 周思月顺手抽过桌上的本子，随意的往丁宪脑袋上一拍，力道不重，很自然地说， 不听课也比你强。 丁宪用眼睛瞪他，心里却一点都不排斥，竟然还觉得有点甜。后门有跟周思月相熟的别的班的男生路过，见他跟女生打闹，吹了声口哨，在走廊里添油加醋地调侃了两句。 哟，干嘛呢？周思月，你可以啊。 丁宪看过去，那男生正用暧昧的目光在两人身上来回打量，他忙转过身，低头佯装翻课本。周思月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也懒得接茬。高中的男女同桌总是容易被人拿来调侃，更何况是周思月呢？丁宪忽然想到，他以前跟人同桌是不是也会被这样拿来调侃呢？还是说他是特别的？正想着，耳边传来周思月的声音， 喂，把卷子拿过来。 啊，什么卷子啊？ 一脸懵的丁宪就这么看着那双长手从他面前把刚刚粘好的卷子抽过去，放在两张桌子的中间摊平。他前后翻了翻，确定错的位置，用笔在卷子上勾了勾，帮他把错题勾起来，然后在一边空白的地方写下演算步骤。 因为235的最小公倍数为30，235组成的棱长为30的正方体的一条对角线穿过的长方体为正数根，所以235组成棱长为90的正方体的一条对角线穿过的小长方体的个数应该为3的倍数。自己看选项找3的倍数。还有这道题，连接 AD BC CD， 擦去其他 X 轴 Y 轴的辅助线，四边形 ABCD 就是直观图，直接求就行了。 很多很多年以后，丁宪还是能想起那天的画面，意气风发的少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卷子，为他讲着他最擅长的数学题。窗外淡黄色的秋叶飘落，雁南飞，他心中小小的萌芽伴随着窗外的天气迈入了另一个季节。他忽然明白了自己在别扭什么，他只是羡慕邓婉婉毫不掩饰的喜欢，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勇敢一点。不知道是不是丁宪的错觉，他觉得周思月特意放慢了讲题的语速。 到底还是同桌待遇好。 他这么想着，忽然笑了，然后脑门被人用笔弹了一下。啊， 哦。 丁宪收敛了笑容，老老实实提笔去写，然而什么也没听的他也不知道该记些什么，笔尖缩在半空中，偷偷瞟一眼身旁的人。周思月直接一个暴力闪过去， 哎， 合着刚刚就没听是不是？ 听了听了听了。 哦，那我说什么了？ 丁宪绞尽脑汁，只能想起最后一句。 你说，这个四边形 ABCD 是直观图，可以直接求了。 周思月嗤笑了声，表情又变得刻薄起来。 你还真是条咸鱼啊，三秒记忆力。 边说着，人边往后仰，靠在椅背上，两只手放进裤兜里，讥讽的轻笑。 哎，你怎么考进来的？ 你知道许科不？ 习惯了周思月的刻薄相，倒也没觉得受不了。丁宪现在还挺适应的，还滔滔不绝地跟他说起当初考燕三的历史。 许科？ 丁宪说起许科的时候满脸骄傲，小脸红扑扑的，黑眼珠亮亮的。 就是因为他我才决定考燕三的。 其实我小学的时候成绩不好，就跟你说的记性特别差，别的小朋友早就会背的26字母，我愣是背了一个月。我妈总拿我跟许科比，比较多了心理落差也就大了，特嫌弃自己为什么别人能学会的我就是学不会。 后来遇上许科，他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别人能做而你做不了的，你做不了说明你不够努力。 哼。 周思月架着胳膊，从鼻腔里发出一声极为不屑的轻哼。丁宪知道他这人向来对这种人生鸡汤敬而远之。 你别不信，许科说的还真有点道理。 就因为他的话，我决定笨鸟先飞，别人花一个小时我就花2个小时。 所以学到夜里2点，数学才考这么点儿。 丁宪这人确实也是韧劲十足，他决定要做的事儿，撞破南墙也不会回头的。结果就被周思月冷不丁泼了盆冷水，语气直白的让丁宪有点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也不是每天都2点，有时候困了就早点，精神头好的时候就晚点。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看一遍就会了？ 你对人类的智商是有什么误解吗？还是你觉得我的智商已经突破人类的天际了？除了个把天才的智商线高于人类的平均水平，大部分人的智商都处于同一水平线，差距不大的。你学不好，只能说明你没有找对方法。 瞧瞧，这天才说的多道貌岸然，多谦虚呀！ 周思月说完，顺势还轻身往前去拎他桌上满满当当的笔记本，又给丢到桌板上，手又插回去。 早就跟你说过了，记笔记要挑重点记，就你这么个记法，考得出来就奇怪。 丁宪盯着他良久，似乎在回味他的话。周思月被他赤条条的眼神看得毛骨悚然。 喂，干嘛？ 以后多多指教。 丁宪想了想，抿唇下了个决心，冲他抱拳作揖。周思月回了他一个极其敷衍的笑，忍不住损他。 不过呀，你的智商确实低于人类的平均水平，老天爷对你还挺狠，关了一扇门连窗户也没给你留。 丁宪阴恻恻地盯着他。 你什么意思啊？ 周思月挑眉转过去写题了，留了一个后脑勺给他，意思是 你自己领会。 夕阳西下，秋风飒飒，那一头绒绒的黑发在温暖阳光的折射下散发着金灿灿的光，少年的侧影清俊翩然。丁宪那会儿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伸手一推他的脑袋，咬牙切齿： 你才有臭笨呢。 他只是单纯想摸摸他的头发。 和预想中的一样，手感很不错。 造反了是不是？ 不敢不敢。 丁宪缩着脖子躲到墙角，趁着周思月炸毛前拿了本书挡住脸，极快地认怂，心里却有个小人在得意洋洋地挥舞着旗帜呐喊： 就造反就造反。 那时的情绪是真的单纯，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是真切的，孤傲或自卑都切实存在。时间往前走，我们都无法回头，岁月说你们才是未来的神。那时的丁宪认定了周思月是神。学习方法这种东西在神的身上是不存在的，在神的带领下，丁宪忽然觉得数学也没有那么难了，至少周思月讲的题目他都能听懂。周思月讲题没有什么废话，言简意赅，直奔主题，还顺便给他点了一下重点。但周少爷没什么耐心，有些题刨根究底就是同一类型，丁宪再拿卷子去问的时候，他直接黑了脸。 讲了几遍了？ 明明这道题我刚刚才做。 好，来，你看啊。 等周思月剖析到最后，丁宪发现居然又是同种类型的应用题。 崩溃啊。 你擅长做几何题，空间想象能力不错。 碰上一些高难度的立体几何，连周思月都要想几秒，他却立马就能得出答案。丁宪终于在被全方面碾压下找回了自信。 好了，是不是也没那么难？ 是啊，没那么难，有你在什么都不难。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再见啦。